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近地面湿度较大，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午后体感会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雨量整体不大，而且分布不均匀，晚高峰和夜间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6到32摄氏度。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远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呀，我们要播出那些远离祖国大陆的华裔作者的作品。那今天的一位嘉宾朋友，想很多人也非常熟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他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书评人，汪明博士，来和您啊一起欣赏小说。汪明博士您好。 刘莎好，大家好。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聊的内容特别适合这个夏天，因为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讲，夏天是一个旅游的季节，特别是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东南亚的风情，就会让人联想到这种夏日的感觉。虽然那也很热，但是那种海水、那种水果的香气，包括当地的饮食，都会让人觉得好像夏天就是应该在那样热烈的状态中度过的。 而且我觉得啊，可能这个夏天我们来欣赏这样的小说，听众朋友会有熟悉的感觉，因为不论是前面说到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两本小说，一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品，与另外呢是香港文学，是迷楼啊，刘宇畅先生的作品。那么这两本小说都有下雨的这样的一些情节，我们大家会觉得如果冬天的时候说下雨好像很遥远，但是如果夏天的时候说下雨就在我们身边，这两天就有雨。 特别是我觉得最近几天这个雨也非常有夏天的特色，往往是白天热到极致的时候，突然在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来一场暴风骤雨。 哎，看那些华裔作者的文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这样的感受，既觉得熟悉又觉得陌生，而且会给你带来那种异域的风情。熟悉是我们是同根同祖，我们有相同的文字，我们有相同的很多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因为他们远离了祖国大陆很久，所以他们的那样的一些微小的差异又让我们觉得很惊喜。哎，有没有那种感觉，汪明博士？我们现在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但是20-30年前，我们在读那些港台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你有没有不就是不吃不喝不眠的看金庸、看古龙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席慕容，然后席绢，然后很多的那些作者给我们大家特别不一样的感受，甚至我觉得那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会想到。就除了武侠小说以外啊，就会想到那些有一些女性的这个著名的作者写小说，对，会觉得哎呀，人家的日子怎么过得那么精致，然后反思一下自己，我活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后来慢慢的发现啊，很多书中的文字并不是真实的社会， 而很多那书里面的啊，那些感受也可能是作者的那些梦想或者他们的理想，通过小说呈现给读者。 嗯， 就人长大了以后发现书里的很多东西是不能信的，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信。 这就是小说对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去做梦，甚至在梦想中你可以发现在现实中你生活的方向，为什么那个梦想如此让你激动人心，它一定和你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或者欲求息息相关。其实说到做梦这件事情，我觉得读小说有一个功能，像流沙刚才讲的叫降温的功能，因为你会忘记这个炎炎的夏日，你会进入小说的桥段，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置其中，变成你喜欢的任何一个角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还会和作者去争论，哎，你为什么把我喜欢的人写成这个样子，或者说我喜欢的人为什么要在这里面经历这样的情节， 你干嘛把我喜欢的人给写死了， 对， 你干嘛让我喜欢的人受尽的啊折磨。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提两个字虐心， 他 就会心有灵犀的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作者应该会很开心，哎，你会发现呢，作者往往不太会回应说我为什么会把人物写成这样，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当你开始跟作者较真的时候，作者知道我成功了，因为你已经入戏了。 好，刚才说了半天，光说了这个是华裔的作者的作品啊，到底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作品呢？王明博士，这个重要的内容，然后让所有的听众哎呀都期待的内容，我交给您来和大家分享。 今天呢要讲两本书啊，一本书呢叫《雨》，就一个字儿。雨啊，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它的作者呢是马来西亚的黄锦树。哎，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本书。 嗯， 第二本书呢，这名字很有意思，叫《迷楼》，迷是迷失的迷，楼是楼宇的楼，是刘以畅先生，香港的文学泰斗的一本作品集，应该是中短篇的，包括微型小说的作品集。 嗯， 这两本书其实放在一起说呢，我觉得还挺有逻辑的，一个叫雨，一个叫迷楼，真的这个城市一下起雨来，或者乡村一下起雨来，所有的房子都有一种让人感觉似真似幻的那种神秘感啊，或者说像一个谜一样。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两本小说，在分享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组书讯。毕竟啊，今天应该是下半年读书俱乐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那在上半年其实有好多的好书，因为毕竟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时间有限，有好多好书不能逐一给大家来呈现，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荐。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书讯的内容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第一本书呢名字叫做《生命简史：地球生命41年的演化传奇》，这是可以带回家的纸上生命博物馆，古生物学家专业讲解41年地球生命的传记，有生命大爆发、大灭绝、恐龙称霸、古猿、人类，是用化石讲述的故事，让进化像纪录片一样好看。这本书也被称作是人类简史的前传啊。还有一些朋友总结了一下这个阅读生命简史的六个理，我们大家也来了解一下。畅销书《人类简史前传》，每颗好奇心都想知道的生命源头的故事，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专业向导，有资格用化石讲解41年地球生命传记的人。那第三呢是看得见的纸上生命博物馆，像 BBC 纪录片一样好看。第四呢是不浮夸的科普经典，20多年的多次的再版，中国科学家也是推崇有加的。那第五个理由呢是妙趣横生的故事书，见识古生物学家的另一面。第六个理由，一部没有终章的史诗级传记，进化从来都没有停止，生命总有对策。好，下一本书继续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楼响宴》。哎，一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本书是说吃的。没错，红楼响宴呢是说到了大观园里的20道美食，新手在家里也能够做出来。 可以说是一本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古典文学美食考。那这本书都说了什么呢？关于《红楼梦》就不再说了，大家耳熟能详啊，小说的、电影的、电视的，然后连环画的各种各样。那这本书里具体就说到了啊，二十道红楼菜谱根据时令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现在下雨的夏天，那里面一样也有介绍，而每道菜啊都有《红楼梦》当中的出处，并且啊讲述了这道菜吃的时候的情景、食材的来源和烹饪的方式。100多张精致的彩图详细的记录每一道菜从选购、采买、食材处理、烹饪方法到端上桌的全过程，手把手教学，好看而且易操作。哎呀，红楼想宴原来是一本菜谱，大家照着啊，很多朋友都说不知道吃什么好，一问点什么就点随便。今天您不用点随便了，您可以点红楼想宴。那说过了两本中信出版集团的书，下一本书呢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书籍。很多朋友都喜欢历史，尤其喜欢啊甲骨文系列的这种代入感极强的历史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石山本院寺之战，织田信长与显儒的十年战争。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战国史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涌现了不少以武士大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武士传记。但是呢，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将研究主体放到武士阶层以外的论著并不多见，而这本书啊，恰好是弥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从本院寺的角度出发，生动细致地展现了长达十年的石山本院寺之战的全貌，并且将它纳入信长天下不武的战略视角予以考察，在日本战国史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石山本院寺之战。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本和难民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可能难民的问题最近几年引起全球的关注，那中国人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海的那一边》。这本书谈到了叙利亚内战迫使16岁的杜雅和家人离开南部小镇逃到埃及，在埃及逗留了2年半之后，杜雅看不到自己的前景。尽管不时地听到海上偷渡者遇难的消息，但是他和未婚夫甘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偷渡到欧洲。他们联系到了蛇头，躲过沙滩上警察的搜捕，成功的搭了偷渡船。不料船在海上遇到攻击，数以百计的难民掉落到海中，转眼间只剩下100多人在苦苦的求生，飘荡在海上。杜亚亲眼看着未婚夫周围的难民一个个的放弃坚持沉入海底，经历了悲痛欲绝的4天4夜。杜雅抱着两个临终托付的小孩，终于等到了救援。这本书根据真实的事件记录而改写的。同时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这本书得过很多奖，而且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那个果壳阅读的小庄那个科学家啊来翻译的一本应该叫做纪实文学《海的那一边》。下面呢给大家带来的呢还有一本，哎，我们今天呢是用第一本书啊，是一本科普书做开头，同样也用另外的一本书做结尾。这本书呢是来自未读品牌的《鸟有膝盖吗》，这是鸟的百科问答。那这本书呢是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2016年出品的，是 BBC 自然节目制片人、鸟类专家的倾情编著。这是一本关于鸟类的10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全方位的鸟类趣味百科。那这本书呢还是直接明了短小精悍的解决了啊你所有的疑惑，你能轻松的找到一个答案，还不会被大量的信息淹没，为所有人而写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样的一本鸟类的百科全书。我们今天的第一本书大家还记得吗？说到的那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生命简史》，我们讲到的辉煌宏大的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进化史。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同样回到科普，我们来关注小小的鸟类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诶，周一说讯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面回来我们听王明博士是继续和您聊小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出版公司的小说雨啊，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离开故土下南翔的一个小家庭，他们栖身在马来半岛的礁林间，四周有凶猛的野兽，还有怀有异心的外人，以及徘徊不散的亡灵。伴随着家庭成员突如其来的失踪，离奇的死亡，缓慢而抑郁的步调积累到了某一天，迸发出爆裂性的奇异突变。暴雨带来的洪水有时通向彼岸，从死神的执掌间，他们脱离了现世，变成了下个轮回，不断的循环往复。非常让人大家觉得不能在夜里看的一本小说。 我记得有一篇研究本书作者啊，雨的作者黄锦树先生的文章，就说到了这个4个字叫文化招魂。这个听着就挺符合刚才流沙所念到的这些文字中所描绘出的这本书有一些诡异的特质。我先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的作者黄锦树先生。我觉得一本书啊，作者往往是吸引我们购买或者拿起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身上有什么故事，是什么故事在驱动他书写他的内心。对内地的很多读者来讲，黄锦树这三个字可能有一点点陌生，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台湾，包括在马来西亚，在海外的华文世界里边呢，黄锦树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我们也简称叫马华文学当中呢，黄锦树先生是一个新时期的领军人物，也可以是代表人物。他的这个小说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有他的独特之处，他的写作形式，包括他的语言，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那种诡异的氛围都是特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是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知，他搅入过一个辩论，这个辩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要不要断奶，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我先想分享一句，就是黄锦树曾经在他的一个作品里说过的话，他说：我身份暧昧，处处尴尬，属于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国家，无奈无奈。他说的是马来西亚。 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有一个这样的书评谈到了这本书《雨》，是这样介绍的：雨这样的作品只能来自一位中低维度的作家之手，那里的气候炎热而湿润，空气当中布满腐化的味道，一切物质都在加速转换发酵，与人的世界密切交织的是整个自然，各种动物植物，想象中或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 蜈蚣、蝎子、蛇、四脚蛇、穿山甲、刺猬、果子狸，甚至石虎，也许还有山番或者水鬼，在雨水的淹没和微生物的分解当中与居民平等起来。人类从未如此卑微，也从未如此宏阔地成为关于自然的交响乐的一部分。 嗯， 这说的都是同一个人。 对，刚才这两部分呢放在一起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 太可怕了 要读这本书， 夜里不能读， 读作者的文字。一方面我们说到了黄锦树的身上透露出了一种客居他乡的漂泊感，另一方面呢，刚才流沙所说到的那种形象，在一个热带雨林中，一切生命的循环都在加速，一切都在腐败当中，一切又在生长当中。腐败和生长这两个循环在热带的地区往往是在同时发生的，比如说地上有一些果子掉落，马上就会变得腐朽，然后很快就从种子落下的土壤又长出的新芽。在他的故事中，人也是这样穿换的循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到了断奶论三个字呢？就黄锦树认为海外文学，特别是他所在的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以前是作为什么存在呢？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要争取一席之地，我们要证明我们的存在，就要坚持使用我们的语言。 其实是他们用作品发出的他们的声音， 对， 并不为说争取什么政治上的多么高的一个地位，或者说我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能谋求多少金钱，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存在着，我们在马来西亚存在着。 但是这种存在本身对黄锦树来讲呢，他觉得意义不够，所以他搅起了一个论战，这个论战在马来西亚的文坛甚至在这个世界的华文世界引起了一个强烈的反响，就在于说如果我在海外用华文写作，我究竟最终是要变成比如说像大陆这个小说体系的一部分、 嗯、 还是因为刚才流沙念到的这个热带国家特别的文化地理自然政治的氛围，而演变成一种用华文写作但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文学呢？这个不是指国别，而是属于他居住地的环境和文化。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啊，曾经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所以我们看到南美很多国家的作者可能是用英语写作的。 没错， 他们用英语写作的时候呢，在英语世界是畅行无阻的。比如说南美世界的很多奇丽的想象，可能在英文的读者世界中，因为他们用同一种语言，他不觉得说这是 魔幻现实主义， 对，魔幻现实主义、 嗯、 他不觉得说这个很特别。但是在华文世界中目前还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它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 嗯 它可能是我们宝岛台湾的华文文学，它可能是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华文文学、 嗯、 但实际上在这个英语体系里，可能因为它这个混杂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其实就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是吧、 嗯、 各种各样我只用英语来写做。所以黄锦树他的在这个文坛上一个很重要标志他身份和论点的，就是他觉得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要想真正有经典有质量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保存中文，他觉得很多这个保存中文的方式就是为了保存中文本身，但没有发展，也没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也是他作品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悖论。当然他的这个观点呢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就说他一边写乡愁一边不允许别人写乡愁啊，就是他 就是到底断奶还是不断奶。 对，他就像一个我感觉就是比如三四岁第一反抗期，或者青春期，或者可能更中年危机的人，他在寻找自己独特的身份，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另外一方面他又享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存在感。所以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体验，这也是我推荐大家啊，通过黄锦树的文字来了解马华文学，也了解所谓我们经常会忽视的海外华人作家声音的原因。 刚才汪明博士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可能我们今天谈到这本小说《雨》，并不是有很多的读者都阅读到，毕竟是一本新书。但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节目开始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还看过顾龙，看过金庸，看过那些啊让你魂萦梦牵的武侠小说吧，也读过席慕容啊为他的那些诗句啊，甚至莫名的会红了眼圈，也有很多朋友看过琼瑶， 嗯 啊，看过席绢。看过一书，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作家其实都在我们的脑海中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再一次去回顾啊，那些是我们心目当中啊我们中文的那些小说或者中文的那些题材吗？我们大家肯定会说是，但如果你再去回味，会发现和我们祖国大陆的那些作品其实会有着 很大的不一样。也正是这样的这个差异性啊，让大家带来更多的阅读的那种快感，让大家会喜欢很多风格不同的小说。 嗯， 重点是只要你写得好，什么风格都可以，前提一定要写得好，就跟像汪明博士这样的学霸似的，只要他功课好，可能他干点什么偷懒的事儿啊，他爸爸妈妈就不会对他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汪明博士，你要睡个懒觉，绝对爸妈不会说赶快写，赶快写作业， 谢谢， 赶快起床。 我得想想这是不是真正的赞美。不过如果你是学霸的话，你可能确实会享受到这种偏见带来的好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别人觉得你在让你的大脑休息，而不是偷懒。 没错，没错。同样有一些啊，我们大家也来回顾一下，同样有一些比如港澳台文学呀，甚至有一些华裔的。在美国的，在欧洲的，作者不仅仅是小说的作者啊，其他一些作品的作者，他们写的文字并不是很，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说那是写的什么呀？所以当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恐怕别人就不会说这个像前面的断奶论那样的一些内容了。 嗯， 只能你写，不能别人写，因为别人写的不好，所以只能你写。哎呀，掰扯了半天，大家明白那意思了吧？就是如果你干得好的话，怎么着都有理。 所以我觉得黄锦树呢，曾被有的文学前辈称为文坛的坏小子。但我觉得光当一个坏小子，你不会引起重视的，也不会被真正的尊重。你首先得干点好事儿，再当坏小子。就像刚才流沙说的，当你有一定累积之后，你的批评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和话语权。所以我推荐大家读黄锦树呢，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他的文化断奶论，因为有人也说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你的文字来源这是一个吃奶的过程，对吗？但你要断奶，所以作为一个文字和文化是很难完全区分的这两个工具和载体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再创新？如果你拒绝吸收传统给你的框架包括限定的话，但是这可能也是黄锦树的突围之道。正是因为他在台湾大概到现在在台湾地区已经生活了快30年了，他是文学系的教授， 嗯， 所以他不光是写小说，像我说更多的像业余一样，但是他的水平很高，他还做一些文学研究。在这里边呢，实际上他的身份呢也给他带来的优势，比如说作为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人来讲的话，华裔来讲呢，他在台湾地区就是一个客人的身份，而且他写到的那种热带风情，可能也是宝岛台湾很多人没有见到过的，或者没有深刻的体验过的。这里边呢，同样啊，这两个元素也对我们适用。所以我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异域风情，特别是像流沙讲的，这真的是中文小说吗？因为你看上去像在讲另外一个离你很遥远的奇丽的世界，虽然它的表述方式也是中文。 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黄锦树先生的一些情况，可能大家对于小说语当中的那些情节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刻。很简单，我简单的说一说，黄锦树先生呢是马来西亚的华裔，196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他是到1986年是到台湾求学了，他的上学的过程啊都基本上是在台湾，他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还是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毕业。到1996年是迄今在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那么他呢曾经获得了联合文学小说的新人奖，还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等等很多的奖项吧，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华人的小说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作者。我前面呢跟汪明博士啊谈到了他的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本小说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称赞这本小说。不知道我们用前面的那样的一种说法来称赞这本小说，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怕大家不明白，所以在第一时段的结尾特意的再来应该要点题一下。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那些远离祖国大陆的华裔作者他们的一些小说感受不一样的那种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我觉得今天应该说什么呢，这小说语很奇异，但是呢迷楼其实是很接地气的一本小说。那么一个是在大自然当中奔跑，另外一个又让我们回归到城市森林当中。 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Yeah.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学者汪斌博士啊，和您来分享那些远离大陆的华裔作者的作品，来感受不一样的气息，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小说有两部，第一部呢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语，另外一部呢是香港现代杰出作家之一刘宇畅先生的小说精选集《泥楼》。前面我们说到了雨，说到了那种热带丛林当中的感受。那除了大家对作者的了解以外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汪斌博士关于雨，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哪些内容呢？ 我们刚才卖了那么多关子啊，可能很多朋友就关心这本书到底讲什么的。 我在说这书的开始的时候就说了，那个马来西亚雨林里的啊，又诡异的故事，反正夜里别看。 反正你把胃口是吊起来了，好像具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这本书的构造是挺特别的，它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长篇，而是有几篇作品结集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雨的编号，从1号到8号的几篇作品。那这个作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书的序中啊，我觉得说的就很透彻了。作者在创作之初呢，他想过这样一种写作的方式，就是设想呢，在热带雨林的深处，一个橡胶园中有一所小房子，小房子离外面的世界因为雨林的隔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进去一趟出来一趟呢都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把它设想成一个舞台啊，这舞台旁边都是这个割胶的橡胶林，然后呢中间就是这座茅草的小屋，包括木质结构的小屋。那设想呢，这里边住着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儿子和女儿。这个儿子呢叫辛，就是辛苦的辛，这也是书中提到最多的一个人。这四口人呢，在作者的想象中啊，他想尝试一种全新的写作风格，就是如果每次都有一个人死去，那这就有四种可能的人生，或者四种可能的命运，就是在有一篇中妈妈死了，在有一篇中爸爸死了，在有一篇中儿子死了，在另外一篇中女儿死了。这还不够，那如果死去了还有回来，那就是另外一种组合了。如果每次死两个人，就是另外一种组合了。所以你读雨这几篇作品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要保持头脑清醒，因为你会发现经常在这篇中死去的人在那篇中又活回来了。但是这好像特别符合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阅读口味，就是他们想知道如果所谓的平行人生真正出现，命运的转归又是如何。 所以黄锦树的句子有这样的一句，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塔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可能你在前一篇当中啊消失的那个人，在后一篇当中他就有非常多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这样的一些文字的展示，一定不要错乱，这是他的一种写作方式。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小说的一些构架吧。 对，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构架，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本书充满了各种悬疑、奇妙、诡异的感觉，就在于人的忽然的失踪。包括呢，在书中呢，他强调了一个人类的执念，就是把他生回来。比如说，当一个家中的孩子死去之后呢，父母会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让这个生命，包括比如再生育的方式，回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的循环，特别像热带的感觉，因为在热带，一切东西好像随便撒一个种子，它就可以生活下去。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当然摧毁的力量也是同样强大的。比如书中讲到了雨代表了什么，雨代表的可能是命运，这个命运雨既能滋润万物，它也可能造成洪水，它也可以造成毁灭。 哎，除了毁灭以外，在这书当中还有谋杀。我们来分享简单的几句话，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了可能胆小的朋友不太适合夜里看这本书。我们来分享这样的几句话，虽然后来有谣言说是他们几个合谋杀了那一家人，就近掩埋了，虽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虽然是无稽之谈，但那种荒郊野外埋藏几具尸体还真的不容易被发现。恐怖吗？我念的 这个是叫归来的那一篇，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中的一段。说到这儿呢，我已经看了两遍这个部分了，我每次看完都毛骨悚然。前情提要就是 他的二舅在给他车大炮，车大炮在这个闽南语好像是这个扯闲话讲故事的意思啊，就是那种能把一根羽毛讲成一只鸡的感觉。他的二舅就说到了他的二舅的父亲，就是实际上是他的姥爷，那他们一起从唐山啊来到马来西亚。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他们几个兄弟都是特别好，其中有一个兄弟呢住在郊林中的小屋，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失踪了。失踪以后呢，他的等于是祖父还有这几个兄弟就去找，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家呢好像不像他们出远门了，好像是刚刚离开，是去别处附近了，还会再回来，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回来。然后他们几个就开始在这生活了， 然后他们就扯闲篇，他们都扯什么呢？我再念几句啊，大家立刻就能够汗毛耸起来了，我就念几句，你们就自己想吧。以庙来说，它的前厅其实显窄，雕着龙凤的大香炉和观音像就几乎把它塞满了，容不下几个人。你一直纳闷怎么把庙盖到那么偏远的地方，而且有着极其高的后室原木门槛儿，原来是为了防止学步的幼儿偷跑到外头。这故事让你想起啊母亲说关于二舅的一句评语，一片叶子它可以讲成一片森林，一根羽毛讲成一只鸡。他学会讲话前不久就很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外婆很不喜欢，怀疑他投胎前没洗干净，外公也有几分怕他。多么可怕的一个小孩子。 关键是你听到这儿你就在想，外公为什么会怕他呢？是不是二舅讲的就是真相呢？一个故事是一个故事版本，是几个兄弟去一个失踪的兄弟家等待他归来，替他照管院子。那这个故事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几个兄弟杀了自己其中一个兄弟，还鸠占鹊巢，在他们的家附近生活了下来。前一个是温情的故事，后一个呢就是惊悚的故事。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就像雨的一号到八号作品中，究竟谁死了谁又回来呢？那谁杀了谁呢？这可能都在你阅读每篇的时候会有新的理解。这种如梦如幻的叙事感，可能是一个我觉得作者哈给读者营造的一种很特别的氛围，也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时空，进入到他所塑造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在这里边你就有很多对人精神内核的思考，包括比如说对死亡的恐惧，对灵魂的看法，包括可能在世代的轮回当中，人类存在究竟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小说语当中呢很多的情节呢，一方面呢让大家想到，哎，这确实是我们中国人的常见的情节，比如说一个村子里或者一个小镇的几个人凑在一起聊天，因为毕竟嘛，虽然生活艰辛，但是总有农闲的时候，总有能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叫讲古，对不对？有那个有的地方的发音，但是呢有的那个氛围就特别好，大家聊点开心的事儿，谈谈八卦，张家长李家短，但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就会把惊悚的故事啊就会带到这种聊天当中，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惊悚的它还像连续剧一样，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继续说，这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这个书呢感觉也像在给我们讲故事，它的这个叙述方式呢挺特别的。比如说他会说那年你，这个你是谁呢？每一个读者在读的时候似乎都会觉得好像在说我，又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总之你和这个故事之间的距离就因为这样的叙事方式而被消减了，所以读起来呢挺有代入感的。里面也讲到了在马来西亚有印度人，有当地的马来西亚人，还有我们的华人，他们的相处方式包括他们的不同的特点。比如说这里边提到了啊，这个当地华人所崇拜的一个神叫拿督公，拿是拿东西的拿，督是总督的督，公是外公的公， 外公的公， 拿督公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一种结合了马来西亚当地文化的土地爷。他呢有在这个华人世界有自己的一个形象。这个拿督公本身呢也是一个象征，就是证明这个华人到了另外一个 文化地理的语境当中，他们不仅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出了自己的根据当地融合的文化的这样一个象征物。这可能也是黄锦树他觉得这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感和独立身份。就像可能黄锦树他作为一个在我们国家台湾地区写作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一直在客居啊，在这本书的最后呢，有两篇他给自己写的这个序言，其中就讲到了他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啊，以前他有一个感觉，年轻的时候睡两个晚上就忘了自己曾经外出过，就觉得好像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但是到了现在，他写这个文字的时候是2015年，还有几年就满30年了，他发现自己哪怕再回到马来西亚，再入梦，他依然在梦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是客。 时间能改变很多很多东西啊，但是那种传承在血缘里的我们的根的东西，还会一代一代的或多或少的流传在我们的基因里。 哎，就像刚才刘莎讲的，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读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也许你知道我是中国人，你有老祖宗的血缘，你有继承下来的姓氏，但是每个人也在生命中寻找自己的独立坐标。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前面呢，我们是听汪斌博士啊谈到了马来西亚文学的华人文学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国家香港地区，我们来分享刘宇畅先生的一部作品《迷楼》。汪斌博士，关于这部作品，其实虽然它不是啊像马来西亚华裔的文学作品那样给我们大家更多的那种域外风情，但是呢，它其实和我们内地的作者的写作方法和带给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是有挺大区别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比如说我觉得这本集子的编撰的体例啊，这种结构就挺能说明作者在时代中，在香港文学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这迷楼的第一部小说啊，第一篇小说《路易莎》讲的是一个在上海租界的白俄舞女的故事和地下党的故事。那这就是刘宇畅先生的文学发端，他是在上海起家的。 对， 实际上在1948年的时候，他的一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但是他没来得及看那电影上映了，他就去了香港。 但是其实他的整个的作品都是包含了像上海啊、祖国内地啊，然后再加上抗战，然后再加上香港，所以有人说他是双城记的作者。 哎，1918年呢，刘宇畅先生生于上海，1948年来香港，从上个世纪呢30年代开始投身严肃文学创作，已经出版了40多部作品。他的位置啊，他其实是刚刚去世没多久了，应该是今年的6月9号。作为一个近百岁99岁了应该是的一个文学老人，他的人生中的很多作品啊是影响了好多好多的人，比如王家卫就认为他是自己的文学老师。刘宇畅先生的两部小说《酒徒》和《对岛》就是王家卫电影《2046》和《花样年华》的灵感起源。 哎，插两段啊，小的这样的推荐，在这本书《迷楼》的腰封上呢，有这样的两段话。王家卫是这样说的：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宇畅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而蔡澜先生啊，他这样说：后来我自己也卖文字，都是一些游戏之作。精神上极受刘先生影响，读刘先生的短篇，像《欧亨利》，时有预想不到的结局。 所以在这个小说中，你经常会发现啊，刘宇畅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特别是在结构上，在结尾上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啊，一个非常短篇的例子，讲这个是蛇，它是一个故事的改写，就是我们 耳熟能详的《白蛇传》。在《白蛇传》中，我们都知道白素贞实际上是蛇精或者叫蛇妖，但是在这个新编的故事当中呢，许仙依然是一个郎中，他呢从小被蛇咬了，留下了一个疤，这个疤不光是在身上，还是在他心里。结果有一天他遇到了这个貌美的姑娘啊，白素贞的时候呢，他就堕入了情网。然后这个白素贞呢，就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旺夫啊，他这个衣冠也越开越好。但是有一天， 那个桥段一样的， 对，许仙呢就在花园中看到了一条蛇，就跟他的娘子说，这个我们花园里有蛇，因为他很害怕，这是一个童年的创伤嘛，也是心理阴影。然后呢他们就找人去抓蛇，抓蛇之后呢，这个许仙依然觉得不放心。后来在街上呢路遇到一个僧人，我们都知道是谁了，法海、是吧， 对，法海。 然后法海就告诉他说啊，你们家里有这个妖精，那个这个桥段我们也是熟悉的。然后他就回家逼白素贞喝下雄黄酒， 这个也是很熟悉的桥段。 对，喝了雄黄酒以后呢，其实白素贞并没有变成妖精，但是他在床上看的那条蛇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妖带。后来这个许仙就在想说，这个法海师傅不应该骗我哈，出家人不打妄语。他就去了金山寺，金山寺的小沙弥小和尚就告诉他，这个法海师傅已经圆寂了，已经不在了啊，早就不在了。所以他在街上遇到的呢不是法海。诶，这个看到法海已经圆寂，这个故事就戛然而止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这是哪儿出岔子了，哪儿出问题了，这故事究竟什么意思啊。听到这儿，我不知道您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告诉您呢，这个故事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他说的是许仙不相信有这么好的女人。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小说的最后的一段。许仙走去金山寺找法海和尚，这棵僧说法海方丈已于上月圆寂。许仙说前日还在街上遇见他，这棵僧说你遇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和尚。 听到这儿呢，大家应该会为刘禹畅先生的这个奇思妙想所感动打动啊。我当时觉得是都起了鸡皮疙瘩，我就在想，这不就是一个中国的男权社会的缩影吗？就是当一个女生特别能干的时候，长得既漂亮又旺夫的时候，很多男生都会想，这是真的吗？她妖精吗？她真的可能这么完美吗？这里边的一个创伤就是，我们甚至可以把那条蛇理解成，如果画成现代故事，就这人初恋的时候曾经被一个看似完美的女性或者被女人伤过。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话语来说，就是她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然后她是国民好媳妇儿。 对，然后这个男人就对她不信任，所以你有会发现很多贤惠的女子最终没有得到尊重和珍视，反而会不断的怀疑啊，甚至是遭遇了家庭的虐待。我在想，这至少是我和我看到的一些读过的朋友的共识，就是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个男性对女性的看待，包括他所受到的心理创伤。法海实际上是他内心不确定的投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的风言风语在他这儿就容易变成真的呢？因为是他内心的怀疑。 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了《迷楼》这部小说，其实如果你细细的去回味，我前面也说到了，这本书当中呢是城市里的故事，城市里的那些人，城市里的那些想法，所以这本书的其他的一些特色啊，汪明博士，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其实好多，比如说啊，双城来港探亲的人可以申请到国外去定居吗？等等等等，好多城市里面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在这书里面也有特别多的描写。 实际上，刘禹畅先生的小说，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所谓的故事新编，讲到的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冲突。他的作品一直都围绕着心理冲突。按照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话来说呢，他说今天年轻的男女在写作的时候忘却了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但是只有这个问题才是值得写的，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受苦与流汗，写这个问题才能产生好作品。而刘禹畅先生就一直围绕着这个问题。 我特别要插一句话，我特别期待汪冰博士的作品，因为他最了解人类的内心的冲突。 谢谢啊，我也希望我能够像刘禹畅先生一样写出那种短小精悍又直击人心的文字。为什么刘禹畅先生的文字短小精悍呢？因为刚才刘莎提到了，他在香港，他实际上承受着商业大潮的考验。在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像《战争与和平》在现在应该找不到出版社吧。 哎，我想了想，深以为然。 但是他要叫《战争与和平》这四个字的话，应该能找到出版社，要另外一个本小说够呛。 他在香港啊创作的时候，为了养活自己呢，每天都要写。他写的这种微型短篇非常适合香港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每天都要改变，每天可能都要根据今天发生的新闻来有新的故事的由头和梗。他写的小说呢，在当时的排版叫走行。什么叫走行呢？就是放在报纸中缝，所以这个版面是很有限的。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中缝广告，对吗？他们是中缝的微型小说，甚至一分钟的小说。 我记得大家以前可能看过有一些报纸啊，在中缝会有一些小的漫画等等，其实就是想用有限的空间啊来去吸引人。而且大家来回顾一下，曾经我们有一段时间称香港文坛叫文化的沙漠，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的出现？并不是说那儿没有文化的人，而是它那样的一种快节奏的生活的方式和人们追求的这个目标，所以造成了文化沙漠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叫评价吧。 所以我觉得刘宇昌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只写通俗小说，不写庸俗小说；只写轻松小说，不写轻薄小说；只写趣味小说，不写低级小说。在他的文字里，于人和于己达成了高度的统一，也就是说他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的时候，不同层次人都可以得到不同的阅读快感。他又没有丧失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作家要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读者之间做出牺牲和妥协，但是他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极其浓厚的地方选择了兼容并蓄，并且实现了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得。 好，这样的一系列的小说过后，汪斌博士，到您的结束语的时间了。 我觉得无论是刘宇昌先生还是黄锦书先生，他们所有的文字都给了我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自己发声的方式。可能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会选择一辈子居住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不会离开故土，但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在人生中找到你发声的方式和你存在意义的方式。这是每个人在今天时代变化很快哈，一天一个大的头条新闻可能会影响你对昨日的认知，甚至会更改你的常识。这个时候你如何在这样的动荡的世界大环境中找到自己稳定的根基呢？ 我就觉得呢，我白天看雨，晚上看迷楼，感受挺好的。然后既不害怕，也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把我这样的一条小心得，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要感谢汪斌博士精彩的讲解，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